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7集，专挑鸭来选。五屋桑延直直地盯着他，身上的戾气没有半分掩饰，看着车新德的狼狈模样，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声音不轻不重。怎么又没站稳啊？车兴德，桑延在记忆里找到他的名字，语速很慢，像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从牙关里挤出来。还要不要我扶你起来？车兴德说不出话来，只摆着手往另一侧挪着身子。在这个时候，桑延听到手机震动了一声，他的眼睫微动，停下动作，随意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扫了眼，是温以凡的消息。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家？ 我已经到家了，采访完同事直接送我到楼下了。 桑延看了几秒，回了一句， 哦，今天晚点，先睡。 回复完后，桑延转了转脖子，把玩着手机，没有再有多余的举动，站在原地居高临下的看着车兴德。 真希望你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我。 车兴德被打怕了，只觉得眼前的男人像恶魔一样，他毫无招架之力。他下意识地抬手，手臂挡在脑袋上，做出一个防护的姿势。 不然你又要吃苦头了。 桑延深陷冷硬，轻描淡写道。等桑延走远后，车新德在原地坐了一会儿，直到缓过来了，才扶着墙慢慢地站了起来。他的表情阴狠，最终骂骂咧咧地顺着街道走出垭口，拦了一辆车回家。从赵云东那儿搬出来后，温良贤一家在南坞的城中村租了一栋小产权房。这儿地理位置不错，人流量也多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治安不太好。到家后，车燕琴给他开的门，注意到他脸上的伤，他皱眉问道， 怎么回事啊？ 车兴德立刻破口大骂， 还不是双将找的那个没教养的玩意儿啊，我到他酒吧喝酒，他就把我抓出来打了一顿。姐，你要帮我。 主卧里的温良贤听到动静，大声吼道， 能不能别吵了？ 车兴德立刻噤声，车燕琴的表情也很不好看，按捺着火说道， 德仔，我之前还没有跟你说清楚是吧，能不能别再给我到处找麻烦了？你这才出来多久啊？啊，为这事儿，你姐夫已经跟我吵了很多回了。 车兴德嗫嚅道，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 就这样吧，别再去找他们了。双将那野丫头没良心，白眼狼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 因为车兴德的各种行为，车燕琴也连带遭殃，在家里很不好受。车兴德啐了一口，车燕琴撇着嘴又阴阳怪气了起来， 人家现在在电视台工作，权力可大了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可斗不过他。 两人坐回沙发上，注意到此时正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看电视的清秀女人，车兴德脸上的火气渐消，挤了一个笑脸， 哼，小林回来了。 郑玲的眼中闪过一丝厌恶，一声不吭。恰在这个时候，温明从厕所里出来，他的神色温和，走过来坐到女人旁边，揽住她的肩膀问道， 舅舅又出什么事儿了？ 郑林呵呵笑了一声， 哼， 又找你堂妹的麻烦去了呗。舅舅，您别再做这种事情了。 闻言，温明的表情也不太好看。车新德这才收回了自己的视线，不痛快地说道： 怎么一个个都说我呀？我找什么麻烦了？我这脸上还带着伤呢。 郑林没再说话，只是看向温明，翻了个白眼儿。 回家的路上，钱卫华停车在路边的一个水果摊买了一个西瓜，见状温以凡也跟着买了一个，到家后把西瓜冻进冰箱里，回房间洗了个澡。出来后，温以凡又回到厨房里，打算榨一点西瓜汁，刚把西瓜抱出来，玄关处也恰好有了动静。温以凡继续着动作，没过多久，桑延进了厨房，靠在料理台上瞧他。温以凡像是刚洗完澡，穿着简单的短袖短裤，头发随意扎起来，发尾还有点湿润，露出光洁白嫩的后颈。他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心情看着还不错。 回来了。 很快他便收回视线。 我还以为你得再晚点呢。 见到车新德带来的那点残暴和戾气，像是随着温以凡的模样和身影慢慢的消散，桑延脑海里那根紧绷的弦渐渐松了下来，站直起来，凑过去从背后抱住他。温以凡一愣，再度回头，鼻尖蹭过他的脸颊。 怎么了？ 要干什么？桑延没有回答温以凡，而是问道。温以凡指了指西瓜， 榨西瓜汁，你喝吗？ 喝。 那切半个是不是差不多了？这西瓜有点小。 温以凡边冲洗了一下菜刀，边比划着。 对了，你今天去加班干什么？ 见一下前辈。桑延又抱了温以凡一会儿，才接过他手里的刀柄。 他这次出来了吗？ 嗯。 那你打他了？ 温以凡下意识地看向他的眼角，小声道。对温以凡这第一反应，桑延觉得荒唐。 我是暴力狂吗？ 不是。虽然觉得干涉桑延跟他朋友的事情不太好，但想到桑延先前也负了伤， 温以凡还是忍不住地说道： 你别打架，别人疼不疼我不在意，但你别受伤。你受了伤我会给你上药，但我也会生气的。 温以凡看着桑延开始切西瓜，又继续说道。听他这威胁，桑延侧头看他，忽的笑了一声。 切，你笑什么？ 那我倒想试试，看看你生起气来是怎么吓唬我的。 桑延挑眉，似是来了兴致。 哈！ 下一秒，桑延往温以凡的嘴里塞了一块西瓜，没有再开玩笑了。 行了，知道。 温以凡正想再开口，剩下的话顺势止住，似乎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桑延语气懒散道： 我注意着呢。 不知道是不是报警有了作用，之后的好一段时间，温以凡都再也没有见过车燕晴和车兴德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心理作用，跟桑延说开了之后，一切事情似乎都在往正轨发展。九月的最后一天，温以凡收到了房东的微信消息，大致意思是女儿要准备结婚了，要把这间房收回当婚房，让他们按照合同上的期限在明年三月前搬出去就行了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温以凡才恍惚察觉，他跟桑延在这合租房里已经住了快两年了。 他收回思绪，迅速回了一个好的。坐他旁边的苏田过来跟他闲聊。 一凡， 温一凡抬眼，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啊，你之前不是在跟一个男的合租吗？那你现在跟桑鸭王在一起了，他没有意见吗？ 苏田支着腮帮子问道。温一凡顿了一下，直接承认，他就是我的室友。过了好片刻，苏田才骂了一句脏话。 我去，你上哪儿找的室友啊？我也想找一个。 你也不怕被林隼听见呀？温一凡好笑道。苏田笑嘻嘻的， 嗨，他早习惯了。哎，那你俩现在就算同居了吧？ 不算吧。温一凡想了想说道。 怎么不算？你俩不睡同一间吗？ 我俩还是各睡各的。温一凡诚实地说道。苏田都惊了，完全不敢相信。 我记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好像也不短了吧，还保持在柏拉图的阶段吗？ 只是不同居。温一凡没有直接回答。 为啥？ 不合法。温一凡很正直。明白过来后，苏田觉得有点好笑，他自顾自地笑了一阵，又道，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合法一下？你见过他父母了吗？ 没。我见过他妈妈。 温以凡本来想下意识地说没有，还没说完又突然改了口。 啊？ 没等温以凡再解释，放在桌旁的手机呼地响了起来。瞅见来电显示是钱卫华，他朝苏田说了一句，你等一下，而后便接起了电话。钱卫华的声音顺着电流传来。 你现在在单位吗？ 对的。 大壮呢？ 在旁边写稿。 闻言，温以凡往另一侧看了眼，钱卫华利落地说道， 行，下楼把大壮喊上，跟我到北一出趟差。 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两人轻车熟路地拿上设备之后便下了楼。温以凡习惯性地上了副驾驶，问着情况， 老师，北域那边出什么突发事件了吗？ 钱卫华发动了车子，顺带说道， 刚接到的爆料，警方那边的消息都还封锁着。北域那边4年前有个女大学生失踪案，前段时间有个女人带着录音到派出所举报了，关于这个案子的。 温以凡边听边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往上边敲着字。 这个女大学生当初是被奸杀了，已经找到尸体了，在北隅郊区后山那块地。现在已经成立了破案小组，正在通缉这个嫌疑人。哦，对了，一凡，这嫌疑人你应该也认识。 说到这儿，钱卫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说道。温一凡闻言，动作一停，抬头道： 啊？ 钱卫华抽空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， 是之前总来找你麻烦的那个车新德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